序是帮助我们思考，但是既然是人想出来的啊，总是可以修改。神学不是圣经，只有圣经是我们绝对的信仰和生活的权威和准则，神学不是。所以 你用哪一个 model 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比较近人情一点。为什么呢？你看啊，神是在永恒里面预备预定拣选人得救的，但是在时间里面吩咐也邀请也劝人人信耶稣悔改顺服。所以这个月呢是有神的主权定所有的条件，但是绝对有人的回应的那一部分或者那个责任。我们以前是这样想的，称义是前面，成圣是后面，但是你把这个顺服这个因素加进去的时候，什么都是顺服啊，信是顺服，悔改是顺服，过圣洁的生活也是顺服，不过都没有功劳，说明没有功劳。还要问吗？问题问光了，啊，是是是，这边好。悔改与扎心治罪的区别，同样的问题没有那么整齐。呼召与重生，神与他的道呼召一个人，第一件事情是醒过来扎心治罪，所以你可以说扎心治罪是悔改的第一步，也就是刚才说承认。醒过来的知道我是罪人，也可以说是悔改第一第二步之间，从承认到忧伤，因为它有扎心之有忧伤这个成分，again 不能分得这么细。还有吗？我们再讲一段，各位还欢迎再问问题的。我们来看补充材料的第132页，补充材料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6章论善行132页，这里有几条，不是很长，一段一段的，中间很多的经文，我们来读第一条。来，只有上帝在圣经中所吩咐的那些事才是善行，没有圣经的根据，专凭人盲目的热心或以善良意图为口实而设计出来的事并非善行。好行为是圣经所吩咐的那些才算是好行为，这从神的角度来看。好，我们来看第二段，这是133页下面第二段啊，请听我读。这些因遵守上帝的诫命而有的善行呢，是真而活信心的果实，也是真而活信心的证据。信徒接着这些好行为来表示他们的感恩，借着好行为我们坚固我们得救的确据，借着好行为我们造就弟兄姊妹的美德，我们美诗所承认的福音，那这是个很美的一句话啊，不，中文很难翻，英文是 adorn the gospel， adorn the gospel， 美诗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使福音有很美的装饰，就是我们的好行为堵住敌人的口，而归荣耀给上帝。因为这些，这个他们的他应该是死物的他啊。因为这些好行为呢，乃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既结出成圣的果子，结局就必得永生。好行为是神做成的工作，是真的信心的果子。我们为什么要做好行为？是要因为感恩，还有美事我们的福音。Okay. 什么是好行为呢？就是那些圣经所吩咐的。好，请翻到136页，136页，我们一起来读第三段，第三段136页。来，信徒行善的能力绝不是出于自己，乃完全出于基督的灵， 信徒为要达到行善的地步，在已经领受的诸般恩典以外，还需要此同圣灵的实际影响在他们里头活动，叫他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然而他们不可因此疏懒，书解以为除非受圣灵的特别感动，就无需尽任何本分，反倒应当殷勤激发上帝在他们里面的恩典。好，信徒 做好行为不是出于自己，是出于圣灵。那为要能够做好行为呢，除了一般的恩典，还要圣灵每天的影响我们，就是给我们力量，带领我们，催逼我们，叫我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但是虽然我们是要靠圣灵，我们不能懒惰啊，不能说哦，等圣灵感动我才做，不是，要尽我们的本分，殷勤去激发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恩典。那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啊 ，Stir up the grace of God in us， 啊，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基督和基督一切都是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激发它，啊，什么恩典？就是爱心、信心啊、服事的心等等。好，所以呢，好行为是圣灵帮助我们做，但是我们要殷勤。第四段是138页，第四段的是138页。好，我们来读。那些今生在顺服上能达到最高阶段的人，所有的善行绝不能超过上帝的要求而做出比那分外的事，因为他们在许多所应尽的本分上都有所亏欠。没有人可以做好行为做多过上帝要求的，没有菩萨这回事啊！菩萨什么？有剩余的功德。天主教所讲的圣徒圣人就是这个，有剩余的功德，没有这回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所尽的本分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亏欠，我们都犯了罪。好，139页第五段，请听我读。我们不能凭着好行为从上帝啊，对不起，从神上帝手中赚得赦罪或者永生，不能的啊，没有功劳的。因为在善行与未来的荣耀之间有极度的不均衡，在我们与上帝之间又有无限的距离，我们离上帝太远了，我们与将来的荣耀太远了。我们既不能凭好行为叫神得到益处，也不能补偿我们以往的罪债，不可能的。我们尽力而为，我们只不过是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乃是无用的仆人。因为凡是善良的行为都是出于上帝的灵，是出于圣灵。凡是我们所做的都有沾污残杂许多软弱和不完全，所以经不起上帝严格的审判。我们还是很软弱的啊！圣灵带领我们做事的，但做出来的还是一大堆的掺杂的东西在里面。好，第141页第六段。然而虽然是如此，虽然我们做的好行为有很多的不完全，然而信徒的人格既借着基督蒙悦纳，我们是义人咯，称为义咯，我们的善行也在基督里面蒙悦纳。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这并不是说他们今生在上帝眼中毫无瑕疵无可指责，乃是说因为上帝在他儿子里面看那些善行，这些善行有许多弱点和不完全，但出于至诚，神就喜欢接纳并加以报答。那我们被神悦纳，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的好行为也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蒙悦纳。这个不是说我们做的好行为没有瑕疵，乃是说上帝在基督里看这些好行为就接纳，不是他们本身有什么好，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好，143页第七段。啊，有没有想过啊？改革中神学也讲好行为的啊，这段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七段。 来，为重生之人所行的事，按事体的本身来说，虽然是上帝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并非出自信仰所洁净的心，也不是按照正当的方法即根据上帝的话所行的，没有荣耀上的正当目的，所以这些行为是罪恶的，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叫人有从领受恩典的资格。然而他们若忽视善行，并更为有罪，不讨上帝的喜悦，不做比做更坏，做了没有好处。这个就是不信耶稣的可怜和矛盾啊！还没有重生的人呢、啊，他的那些事情虽然是神吩咐的，但是因为不是出自信心所洁净的心，不是按照神的话去做，也不是以神的荣耀神为目的，所以这些是 sinful， 是不讨神的喜悦的，也不能从这些呢领受恩典的资格。但是若服侍这个忽略去做这些呢，就更加的不讨神的喜悦。 这话不信的人，他真的不服侍 啊！这个不是给不信的人听的，这个是造就我们的信心去听的。 这个是不是能够就是讲佛教徒很大的情况？ 就是这种的啊，慈济就是这种人，好人啊！你可以这样说：我为你的好行为感谢神，荣耀神，你也应当归荣耀给神。你做这么多好事，你要归荣耀给神。你不归荣耀给神，我代替你归荣耀给神。啊，你不要说他的好事是坏事，啊，但是是好的，做好事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要归荣耀给神。 因为他那个，因为佛教徒他做行善的时候，他是来积德嘛， 是的， 是来修身到一个什么境界嘛，那是为了 对，没有错。啊，我们来换一个字。这个呢是一个古典的伦理学的图，我们用这个图来解释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很多时候问啊，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问到最后，读经、祷告、跟牧师谈完之后，最后是，哎，我的动机好就好了，啊，我是为了神而做的，是不是？为了神去犯罪，做各种各样的事，常常是这样子啊。啊，寻求神的旨意，读了书，读了圣经，祷告啊，听了很多劝告之后，还是决定做错了事情。古典的伦理学讲第一目的，那我们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啊，然后呢，准则是上帝的话，圣经，还有动机或者是心态，用什么动机、心态来做？那上帝要求我们的动机和心态就是信心、爱心、顺服啊、敬畏神、爱邻居等等，还有很多的啊，圣经里面很多这种的，告诉我们心应该是怎么样。圣经里面给我们准则，我们的目的是荣耀神，而佛教徒不可能三样都对的，最多他的准则很像上帝的律法所要求的，他不可能以敬畏神的心态为以荣耀神为目的的，这些都是神要求我们的，是不是？信心、悔改、好行为都是神要求我们做的，都是月里面神要求我们的，所以不要怕说啊，都是恩典啦，所以啊不需要好行为啊，我们不能这样想。有人指责我们这方面，我们也要听，是的，不能够这样说啊，是廉价恩典。但是好行为是以敬畏的心战战兢兢去做，做完之后说我是无用的仆人，都是恩典， 不只是我们的信心跟悔改，信耶稣悔改是恩典，每天我们顺服神做出的好行为都是神的恩典，是靠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叫奇异恩典，从头到尾都是恩典。神的义是出于信以至于信，意思就是说出于恩典以至于恩典，从头到尾都是恩典。恩典不等于说没有责任，一大堆的责任，但是从头到尾都是神开恩赐力，赐力量给我们能力去做成他要我们做的功夫。好，现在我们花几分钟想一想，这两天我们学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哪一些，有哪一些的分辨，哪些 distinctions 对我们有帮助，哪些经文对我们有帮助。我们讲了什么呼召，包括福音的呼召，有效的恩道，然后讲了同生信心悔改与基督联合称义，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还有好行为，是不是啊？救恩的次序我们讲了好几方面了，相对于你以前的领受啊，这两天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先安静想一想啊，一两分钟之后呢，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啊讨论。犯罪，好，我是罪人，这个罪性呢，圣灵在重生的时候拿走了，换了一个心。That is how new you are. 我们是新人。要继续讨论吗？ 那个是上帝的预定啊。 请等一等，来来。 上帝的预定啊，这个。 上帝的预定和主权是。 那我不明白上帝的这个预定的这个主义是。他的积极意义是怎么来理解？他积极意义，比方说，上帝预定了他了，就是你要救他了，那就不救他了。那有的时候我都定了，那就让上帝来做嘛。所以有这样讲， 是很多人这样讲。 哎，所以这里我就不理解这个预定论的积极的意义，就是对人的这个引导、这个启发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是的。首先预定是圣经的教导啊，肯定不是叫人去想，哦，神大概没有预定我爸，所以我也不需要求他了，不是的，肯定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呢？那个积极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叫我们谦卑，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恩典啊，一点功劳都没有。第二，给我们有信心的安慰，安慰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是指力量的意思，不只是很舒服的意思，给我们缺据有信心，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第三，清教徒他们认为这个神的拣选跟预定呢，是给他们生命一个很积极、非常积极的目标。很有趣的，这种相信预定的清教徒呢，充分的用他们的意志，尽他们力量，不论是做生意、耕田、做律师，尽力而为，为了荣耀神。因为他们知道神已经拣选了我，我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不用再去找我的安全感。我知道我是谁，我是神所称义的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我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好好的去容神一人。所以我再说，预定的积极的意义有谦卑谦卑是一个，刚才第二个是什么？ 安慰。 第三是生命的目标，还有第四呢是得救的结局。你说为什么我觉得预定好像跟我的得救结局没有好处，只有障碍？不是的，你想通，你把它想通，我们的得救都在神的手中，都是出于他的恩典，他的预备，他的拣选。所以圣经说神称他们为义，谁能控告他们呢？谁能控告我们呢？ 所以神要给我们安慰一个，一个给我们一个把握。那这个呢，只是给神的家庭里面的人说的，预定不是叫我们到处去讲啊，就跟人家辩论辩到半夜三更，不是的，啊，预定当然我们也不需要隐藏这个真理，不需要，啊，但是是特别给基督徒一个安慰、感恩，啊，谦卑加上感恩，谦卑加上感恩，啊啊，安慰啊，有把握，然后呢？很积极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神。啊，这个问得非常好。啊，这么多的神学是干嘛的？为要我们怎么活？就像我们这样活。相反的，一个不相信预定，而相信所谓自由意志的，所谓自由意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所以不晓得他相信的是什么。啊，因为刚才说过吗？自由意志有很多的定义，是随意性呢，还是什么？啊？一个不相信神的预定的逻辑上，他要靠自己，靠自己的选择，靠自己的信心，靠自己的意志力等等。一个相信神是掌权的人呢，就包括相信神的预定，神的预定只不过是他的主权的一部分，是安然在神的手中的。难怪教会里有的时候会有律法主义的一个极端，另外极端是放纵情欲，放纵犯罪和律法主义都不对。那你说纵容之道最对了？不是纵容之道，不是找一个 middle， 不是妥协，不是折冲，乃是都在神的手中。整个宇宙，我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不是制造一些新的律法生意以外的来强迫别人来守，也不是算了，反正都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不是，啊，就放纵犯罪，不是，或者说本来就由我来选择嘛，我就选择去犯罪，这也是放纵，啊，本来就是我来选择，我来制造一些新的规条，啊，都不对，啊，正确的路是。谦卑感恩，有个安稳的 secure 啊，真正的安全感是在耶稣里。所以一个在耶稣里安稳的，不需要再去找 identity， 一个人的身份不需要再找安全感，因为我们人生的最深处的需要已经满足了，在基督里满足。其实讲来讲去就是古旧的福音，就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基督教是什么？神是神，人是人，是罪人，耶稣是救人的救主，真正拯救人的。神是神，他掌管一切，人是上帝造，人是人，但是人是罪人，所以耶稣是真的救人的，救了我们，好好的谨守他的诫命，啊，接着信悔改到他的面前。你说讲的很简单吗？是很简单呐，复杂的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福音很简单，神是神，神救罪人，接着耶稣基督，我们接着信，啊，得到他的恩典，就这么简单。当然，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他也预定了一切，预定只不过是神的。全权 all power 的一部分而已。OK， 这个对于这个被拣选的人来说，那是有基地是不成问题的。但对于还不知道自己， 我们需要你拿着这个来讲啊，我需要录像。 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拣选人来说可能有效记忆。像我的外孙就问我们说，既然是神什么都知道都预定了。那我是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是被卷起来的人，还我要是被卷起来，我不要努力，到时候他就卷起来我了。说我不被卷起来，我再努力，他也不会卷起来我，那有什么用处呢？那我不需要做什么了。 对， 我就等到上帝就决定好了，反正也下不了。 那他究竟信什么呢？假如神的拣选。让他去想，反正我不知道神拣选我，我等神来拣选我好了。 那所以很明显的，他信什么？他信由他自己来决定了。一个不信神的拣选人信什么的？信自己，对，信自己的自由或者自己的力量。一般来说，或者信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或者什么都不信，相信自己今天的经历就是真实的，别的都不管，不理真理还是错误，啊，就说我们不只是要回答人的问题，我们也要搞清楚他是从什么角度，他从什么信念来讲出他们对我们的信仰的批判。就是重点的是，一方面我们是宣讲真理没有错，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他们究竟信什么的。那一般的非信徒呢，大概有两种的前提，大概而已哈。一种呢是我的理性或者我的科学就是真理绝对的准则。第二呢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宇宙没有真理，只有相对的。很有趣的是，很多非基督的朋友两个前提都有的，一方面我是绝对，一方面全世界都是相对。那究竟有没有绝对？那这个之间的矛盾不重要，不过很有趣就是了。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他的这个前提，一个前提是两个前提是什么，然后呢请他来为他的前提做解释和辩护，我们慢慢去听去理解究竟他的前提有什么逻辑的根据或者科学的证据呢？啊，你说，比方说神，有没有拣选我都不知道，你凭什么说你不知道？你凭什么说神没有拣选？甚至乎你问，凭什么说神不存在，或者我不知道神存在？就听他讲，呀，我们请虚心的学习，请教他，让他讲，啊，所以他讲了这个上面这个观点，就是，啊。神没有拣选我，我就等神拣选我。好，再问下去，那你相信的，你心目中的神是怎么一个神？你心目中认为基督教究竟是讲什么的？啊，你不知道吗 ？OK， 你心目中认为宇宙假如有神存在的，这个神是怎么一个神呢？就请他讲，啊，听基督徒有时听得不够，啊，特别是佛教徒，因为佛教很复杂，你要搞清楚他是哪一条路的，啊，慢慢的听。啊，我们讲的太多了，哇啦哇啦，要20分钟领人归主。重要的是，你知道我们对象是谁，特别是知识分子。啊，我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武器可以回他们所有的问题，不是，我们绝对没有力量说服任何人。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然后我们结束啊。读完这段，请谭长老带领我们祷告。箴言26章，啊，这个是护教学，啊，就是跟知识分子传福音呢，很好的策略，也就是我的老师 Cornelius Van Til 范泰尔的护教的策略，请各位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做一个很艰巨的工作，我们在翻译一本760页密密麻麻字的护教学的书，就是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很多愿意坑书好好的读书思想的，美国太少了这种人，所以把它翻成中文 Ventus Apologetics 啊，头3章1/3都不到，已经花了1000个小时，现在翻第4章。 Anyway， 范泰尔的护教学可以用箴言26章4-5节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他与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还是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要也是不要，啊，什么意思呢？好，先解释一下啊。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事福音的对话，不需要也不可以接受对方的前提，不然你就跟他走了，一直走下去是绝望的，是虚无的，或者是相对的，或者是自以为是的，所以不可以，不然你就跟他一样。但是呢，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你要告诉他，那原来你的前提，你知不知道你的前提是这些？要照就是跟着他的思想呢去推理 给他看见他的前提是什么，然后他的观点呢会带他到怎么一个境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简单的说，护教的策略第一，宣讲真理。我们不怕讲真理的，他们不相信不要紧，再喝茶，再喝汽水，再吃披萨没有问题啊，带很多披萨去。